这样子姑且让它过啊。那这个心下逆气是一个里面有这个阳明大热的一个情况啊，偶尔会遇到的，就是当你真的高烧烧到很厉害的时候，有人会烧到你觉得这地方塞住的感觉，但是不是一定会有，但是是临床上会见得到的啊。所以如果是实热造成的那个就有可能。但是于这个惊喘啊，惊的话我觉得放到后面那个什么除邪鬼一起看是可以，因为阳明病啊，如果是看伤寒论的阳明篇，到后来这个病人烧到很严重的时候是会讲风化的啊。伤寒论这个讲风化称之为什么，有人念做沾雨，有人念做言语啊，好像都可以，因为写法上也有另外一个写法。那如果一个人发高烧烧到在床上跟他死去的祖父母聊起来了，那你大概就会觉得啊，这是需要除邪鬼啊。那这个，所以精神上的病变，这种高烧造成的精神上的病变呢，是有可能的。那这个喘的话，那标准的用石膏治热喘的药就是麻杏甘石汤啦，或者大青龙汤，有的时候也会用到啊。所以临床上会有的啊，就是肺中有热的时候，跟麻黄跟杏仁同用啊，可以退掉肺里面的热。那口干舌焦不能息啊，那就是标准的这个白虎汤的这个高烧有可能造成的啊，这是舌头的舌苔是裂开的。就像我们说寒药，有些寒药比较燥，有些寒药是比较润的，那石膏呢是比较润的那一种寒药，所以呢通常用石膏的时候，你可以叫他伸个舌头确认一下，通常需要用到白虎汤用到石膏剂的时候，这人的舌苔往往是有一些裂纹的啊。那如果是需要用到黄连这种清胃火可是比较燥的寒药的话，那个人的舌苔往往是白糊糊一整片的，就是比较湿的舌头啊，就是这也是一个用寒凉药有时候可以从舌苔做一个鉴别上面的帮助。那腹中坚痛啊，腹中坚痛本来在经方里面标准的话是用承气汤，就肚子里面塞满了硬的结在里面的大便了，所以腹中硬邦邦的啊，很痛。那这个本来是大黄啊、芒硝之类的东西的事情，可是呢，在这个白虎汤症，如果你让它一直烧、一直烧，烧到连大便都烧干了，那就会变成承气汤症了。但是在这个过渡期的时候，用石膏剂是有希望就可以处理掉的。就像当年呢、重新在中国提倡用重剂生石膏的，就民国初年的张锡纯，这个因为中国人那个生石膏其实被封印得很惨，因为如果一般的看法都说石膏很寒，对不对？觉得很寒，那就是像一般用寒药的规则，就每次开的时候开个3000-5000顶多，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话就根本不能退烧，所以就变成石膏这个药就 out 了，你知道？所以就变成说大家发烧的时候都要拼命去找那很昂贵的犀牛角什么水牛角，就是变成那个样子。因为石膏大家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很普遍的是中国的医者不太会用石膏。那张锡纯他重新提倡用石膏啊，然后呢就是很用力的跟当时很多一般的看法做出抗争。那他就有提到说他这一辈子其实很少用到承气汤，他说为什么会很少用到呢，他说因为当你这个阳明病啊还在白虎汤症的时候，你白虎汤喝多一点其实那个人就会寒到拉了，你知道，往往白虎汤就可以让大便比较润比较下来了，所以就用不到承气汤了。所以我在临床上也常常会觉得说白虎汤就是喝了烧退了就改成吃科学中药调理就好了，不要一直在喝，因为我常常喝多了就开始拉了啊，因为他现代人的脾胃有时候比较虚寒，所以撑不住白虎汤的那个寒性，所以就会，所以他这个腹中坚痛，如果是这个燥屎将要结成的时候，那还在白虎汤症的时候就用白虎汤可以解决。那或者你换一个事情来讲的话，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盲肠炎啊，就阑尾炎啊，它其实有的时候发炎的时候这个人也会全身性的有高烧，脉也会变红大，当然绝不是说阑尾炎一定是等于白虎汤症，这绝不是啊，阑尾炎可能会挂到很多不同的汤症，但是当这个阑尾炎是挂到白虎汤症的时候，你 你用白虎汤去退那个烧，那也可以让阑尾那边消炎的，所以就是这样子的情况也可以算到腹中兼痛里面。那这个除邪鬼的话啊，这个刚刚讲了，就是这类高烧都有可能会有这个精神错乱的现象。那产乳，我们一般《神农本草经》里面产乳啊，我们不是把它看作是让一个人有让女性有乳汁啊，就是石膏能够帮助产乳，这个不是绝对错，绝不是绝对错，因为这个我们说肺主肃降嘛，那石膏又降又润，就是多多少少可以帮助这个乳汁形成的那整个身体的这个循环。但是产乳，我们一般看《神农本草经》的时候是说产后的妇女就叫做产乳，就是产生完孩子要喂奶就叫产乳。那产后的妇女为什么要用石膏呢？其实是这样子啊，我们中国人呢、知道说产生产后的妇女跟一般人如果得感冒会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产后的妇女都是有血液的损失，对不对？所以一定是非常阴虚的，所以产后妇女一旦发烧，往往那个烧会因为她体质的阴虚而变得整个身体非常的燥热，所以你就必须要用不能够用燥的药来帮她处理，反而是它会，你必须用像石膏啊，或者知母。刚才讲的知母好像有点太寒了，所以换玄参好了，就是这类比较凉润的药来帮忙处理它。所以如果是比较早的年代的医学啊，就是还在经方时代的话，那产后的高烧用到白虎汤系统，这个可能性是蛮高的。那慢慢到了十方的年代的话，比如说像父亲主的医学后来到陈士铎手上，他们就换了一个招数，就是因为产后血虚嘛，对不对？所以就要滋阴。那滋阴的话，他就发烧就干脆就直接给滋阴的药，就给地黄啊，就地黄煮下去。那可是我们又说地黄是一种容易把邪气束住的药啊，那可是他又说但他们十方有十方的做法，因为搭配地黄有一味药叫做金芥啊，金芥是专门去除血液里面的风邪的，所以呢用地黄来滋阴，然后用金芥把血中的风邪去掉，那从某个角度看也还是临床上可以用。所以后来慢慢产后的发烧啊，那到了十方的世界就凝聚到后来就有另外一套治法，就是如何在滋阴药里面同时做到驱风的这样一种思考。那不过这是都可以的，但是原则上来讲的话这样子是对的啊，因为这个石膏呢它是产后啊高烧怕伤到阴，所以呢要用石膏。那另外说是金疮啊，金疮就是中国人古时候好像伤口有很多种类啊，什么被狗咬的被老虎咬的啊，医法都不一样的。那被刀剑砍伤类的就叫金疮了。那金疮基本上是古时候的人比较怕有这个破伤风的问题啊，金属这类砍伤的。那如果是被兵器类砍伤的话，那其实你知道兵器类的话以看不到的世界来讲比较有一种杀气啊，就是所以金疮在中国人在处理的时候有时候是另外的这个一套处理方法。那在治疗这种切开的伤口的话，你无论是生石膏或者熟石膏啊，弄成很细的粉末擦上去都有一定程度的消炎的效果了，所以这是当然就是指外敷来讲。那如果是以内服来讲的话，就是我们中医对于这个破伤风这个事情呢，当然看法上都是觉得说伤口有风邪进来，我们可能不会管它是细菌还是病毒了啊，但我们现在都知道破伤风是一种细菌，对不对？可是呢细菌进来了，它所造成的东西就是细菌性的发热，所以我们要用清热然后能够排除这个病邪的药，让这个细菌不要再蔓延下去。但古时候呢，我想治疗破伤风的这种发表的药，就是把邪气排除然后又能够清热，那往往是石膏跟麻黄同用的情况是有的。比如说古时候治疗破伤风的话，就有说是用月碧汤啊，月碧汤同学才听过对不对，就是有石膏又有麻黄，就用月碧汤来发掉这个伤口的这个热邪之类的，来停止它这种金疮的这个继续发炎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是以内服药来讲。当然我们到后来的话 药金疮药就越发展越好了啊，随着这个武林门派的产生啊，我们的商科又向前迈进一步啊，各种伟大的商药都发明出来了啊，然后随着这个舶来品啊的进口，那我想如果用比较好的金疮药的话，你还可以去把象皮，对不对，烤干的入药啊，就是因为听说大象的皮你把它弄伤它很快就会长回来，所以要用象皮做到金疮药里面，那这个长肉的效果就还可以更好，那这个也是或许列入我们下次的做药计划，我们来做做看。那这个那石膏呢有几件事情呢还可以跟同学讲一讲的，比如说像是有一种东西我们称之为天生白虎汤，就是西瓜，同学们有听过，所以呢如果你吃了一次白虎汤烧退了大半了，那还剩下一点烧，那你不妨就吃西瓜算了，就比白虎汤要温和一点，它的效果也是一样，就是又凉又润。那可是像我平常啊是不太能够吃西瓜的，我平常是一吃西瓜就会开始有痰，开始要咳嗽，因为它实际上也是很会让脾胃变得更湿的药啊，但是如果是白虎汤症之后用西瓜善后也是一个做法。那如果你是那个急性的胃的发炎的那种胃痛啊，那种胃痛都是很痛的痛，那有的时候是用石膏的，但那个胃的发炎你如果是把脉应该把得到才对，就是把自己的右关脉会很明显有一个尖尖的脉刺出来，那就是胃有在发炎的脉，那这个用石膏剂也可以，然后呢用那个西瓜也可以，就吃西瓜可以退那种胃的发炎，然后呢还有就是生石膏除了煮水之外其实也可以直接把生石膏磨成细粉，就这样的直接用水吞下去也有退烧的效果。那我们原则上生石膏它的效果是在临床上用起来好像是1公克的生石膏的粉末，它的退烧效果相当于10公克的生石膏煮的汤，所以等于是浓缩10倍的感觉了。所以有些东西你买科学中药是理所当然，那生石膏的话可能不用买科学中药，你就买一些生石膏把它叫药店帮你打成粉，那生石膏粉就可以当科学中药用了，就这样直接用下去就可以了。那另外呢讲到就刚刚讲到石膏这个滋胃阴这件事情啊，那这个胃阴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像从前唐代千金方，孙思邈的千金方里面有收录一个方，现在是称之为五笔山药丸了啊，那后来也有收录在这个外台秘药这部书里面。我那时候先是看到外台秘药，我都搞不清楚这方叫什么名字，因为外台秘药那个文字显示治虚雷五笔山药丸，那是治虚雷无比的山药丸还是治虚雷的无比山药丸，实在是很麻烦啊。后来看到千金方它的断句就看得出来是治虚雷的无比山药丸啊，就是名字比较好听一点，我有段时间都不敢叫它的名字，不知道怎么念是正确，都说我要用虚雷无比山药丸，但是比较好像那时候会那样想，怕出错吧。那那个像那个五笔山药丸里面啊，它这个方子我们以后教到那个张仲景的鼠疫丸之后才会教的，就是这个它里面有说如果一个人想要长肥一点的话就再加一些敦煌石膏，那可能敦煌那边挖出来的石膏品质比较好吧，那这个敦煌石膏加在一些补药里面，它就是微微的让你的这个胃啊有一点点阴药进去来滋你的胃阴。当然我们现在的到了我们有这么多本草可以选择，我们说滋胃阴用玉竹也可以，用石斛也可以，已经有很多用甘蔗汁也可以，就不一定要用石膏，但是在比较古的古方的世界呢，可能他就觉得说你用石膏滋阴就可以抓住一些营养让你身体比较容易长，因为像我们说心肌肥大叫做阴实，对不对，阴阳的阴，阴太多了，那胃萎缩那叫阴虚，对不对，就是 物质层面的存在叫做阴嘛，那这个石膏的话可以滋阴，所以呢它就会有一点点的话就可以帮助我们就是营养比较能够被身体抓住啊，这样的一种思考了。那当然我们现在也不一定需要用到石膏来做这个事情啊。那另外呢，石膏呢还有一个用途呢，它这个比较关系到我们说它的这个气味是辛啊或者怎么样的，就是石膏它是一个在临床上面这个大陆的这个胡锡树教授说它有一个解凝的工作功能很重要。这个解凝啊，这个凝是指什么呢？指热结，就是如果啊你身体里面有这个发炎啊发烧，这个热是纠结在一团弄不散的，那你用了生石膏啊，它这个所谓的这个属于精的这个荣平之气，就是吃不出来却存在的那股腥味，它可以把这个结成一团的热拆开来。所以呢，石膏啊，虽然我们在看待这个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阳明病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石膏是一种入于气分的药，我们好像一般凉药入于血分的药什么生地啊，什么牡丹皮啊，栀子那些，我们比较认为是血分的。但是真的身体到了很严重的发炎的时候啊，其实石膏的消炎是不分气分血分的，石膏它就是能够消炎。所以当然这可能也是经方医生的一个不服输了，就是我们中国其实后来在清代有发明所谓的温病学派，对不对？那温病学派就是一个怎么样面对这个细菌性感染发炎的一个学派。那有些比较忠实的基本教义的经方医者呢，就是很不服输，就会觉得说张仲景留下来的书应该就可以面对所有类型的疾病，不应该有温病学派存在的需要，所以就很积极的用什么白虎汤或什么汤来面对这个细菌性发炎。那结果就发现的确啊，白虎汤这类的石膏剂面对细菌性发炎的这个消炎效果一点也不逊色啊，就是很好用。那所以我们桂林古本里面是有温病篇了啊，就是我们1700来都没有的那个篇章，这本里面是有了，虽然不知道是谁写的，但是就是把它补足了就对了。但是就在那一段时间临床的试验就发现说石膏剂对于细菌性的发炎还是有效果，所以即使是我们这桂林古本的温病篇里面有一些症状啊，它还是可以用白虎汤来清那个热啊。所以就是石膏的是它的这个解热的作用，就不一定是气分，血分的这个发炎啊也是有可能的。那另外还有一点呢，好比说石膏还有一个用处啊，那个用处是比较少人会谈到的，就是我们说石膏是一个比较清凉比较润的药，对不对？那有一种情况那个时候要用到大量的石膏煮水当饮料喝，就是比如说90公克啊120公克啊，差不多3两4两5两的石膏这样子来煮水喝。那这个是怎么样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生完病会有痰，对不对？那这个痰呢越结越浓，可能浓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需要用到某一种的祛痰药。像如果你翻开所谓的这个本草备药啊，它可能会告诉你说，如果你是湿痰就要用半夏，风痰就要用天南星，然后呢什么热痰什么燥痰就要用瓜蒌根什么什么，它会讲很多，然后它不会告诉你什么叫风痰什么叫湿痰，所以读完了之后还是什么都不会啊。但至少知道一下了啊，就是医术在别的地方在学这个诊断学。那可是呢，有一种情况就是，当你的身体有这个残余的热还没有清掉，然后你的水代谢还没有完全的恢复机能，然后你就会身体里面这个没有代谢好的水呢，就会越来越干。本来呢，感冒后还有痰或者还有鼻涕，原则上我们在《伤寒论》里面会说，感冒后如果鼻涕还不停的话，吃理中汤啊什么的， 帮助你的身体的水代谢机能恢复了，这样比较是治本，这都没有错。但是有一个情况是你的气管或者你的肺啊，里面的痰呢，因为你的这个体温还没有完全恢复症状，身体里面津液还没有回来，乃至于那个痰越烧越干，越烧越干，然后烧成某一种情况，称之为会那个呛丝啊，就是会牵丝。但那个牵丝主要是口腔，就是那种用石膏水来退的痰，就是那个人病人那个痰哦，是不容易吐出嘴巴外面的，它会粘在嘴巴里面，然后它嘴巴一张开，你看它嘴巴好像那个强力胶在手上这样子。哦，那种牵丝痰啊，就是要用石膏把它冲稀一点才化得掉，所以就是其他治感冒治本的药还是用，但是要用石膏水来把牵丝痰化掉。如果你那个时候不用石膏水来化那个牵丝痰的话，那个痰就真的会结成一种硬硬的那种老痰，那个老痰去不掉的话，那在经方的药物要用什么呢？用芒硝，芒硝可以把结硬干掉的东西化掉。那这个东西啊，其实是关系到经方里面有一个方子的两个变化，它那个变化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大陆的这位已经过世的李克绍医先生啊，他发现这个石膏的这个用途，或者说重新提出石膏的用途，如果不是他这样说的话，我们就不容易读懂一件事情。就是以后在读经方的时候，在杂病那边有一个方啊，叫做木防己汤。这个汤是很受这个台湾这边的张步陶医师的这个推崇的啊，因为他是说木防己汤临床上面用来治好多种的心脏病都蛮有效的啊，就是当然他有他的主症了啊，等到交道再来说。那而木防己汤里面就是有石膏的，然后呢在《伤寒杂病论》里面说，如果这个木防己汤呢啊吃了以后没有好的话，你就把石膏拿掉换成芒硝。那这个如果我们照一般什么石膏清热啊什么芒硝什么样的角度去看这个方子，你会完全不能够理解，你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个汤需要用到清热的药，然后什么石膏不行了反而要用芒硝，这是一个不能理解的事情。但是呢如果我们用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就会知道很多种心脏的病根本不是心脏本身的问题，是心脏外面包的一层黏黏的身体里面那种不该有的液体把你的心脏浇住了，乃至于你的胸腔太不干净了，使得你的心脏活在一个很糟糕的环境里面，然后造成心脏病。那如果那种在黏住你的心脏的那种湿痰呢，如果黏到会牵丝，那就是木防己汤，就里面有石膏。如果已经黏到都浇在心脏上面拔不掉，那就加芒硝啊，是这个理路在看待这个心脏病，比较容易理解啊。这里也看从这理路也比较能够看到说这个木防己汤它在做什么啊。那另外呢，石膏能够清胃火嘛，所以中医好像有一些石方的系统认为说，人的这个牙痛啊，上牙痛是属于这个大肠啊，下牙痛是属于胃，所以下牙痛的时候呢，用一些石膏就可以让你牙痛比较减低。那当然有别的派别是认为说这两颗牙属于哪一条筋，那两颗牙属于哪一条筋。那基本上的基本方就是什么玄参跟生地黄这种清热的良药，然后呢再加上每一条筋的退火药啊，就这样子。那陈士铎的《时事秘录》里面也有一些，其他牙科的书里面也有啊。那同学自己不妨看一看，顺便可以温习一下哪一条筋的火要用什么药来退。那我想呢，石膏这味药啊，虽然是我们只是一个很单纯的矿物，可是就有这些事情要注意。如果我们用石膏不把这些事情都了解的话，你光是拿一本这个《本草备药》或怎么样，然后或者是《本草纲目》也好，你学了之后，你特考考过了，你当了中医师了，但是可能你读的那些书其实没有告诉你很多真的很重要的事情啊。所以这是这个伤寒的这个临床的话，其实还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就是我们现在的考试用书并没有支援到我们怎么样能够用好一个伤寒的方子。那另外呢，在下课以前啊，就是 有一种药跟石膏是看起来有点类似性的，就是滑石。就像我们《伤寒论》里面，如果你是中暑，有一个情况的中暑要用竹叶石膏汤，或者是用白虎加人参汤，基本上都是用这个石膏清热吧，让用人参补精液或怎么样。但是呢，在十方的世界，中暑是用，比如说有一个方叫做六一散，就是甘草跟滑石两味药。那这个石膏在中暑这边看，你会让人觉得说好像石膏跟滑石有它很高度的类似性，但是都是能够清热的药。但它的不同呢，就是滑石是一个清热而利窍的药，就是能够把我们的孔窍汗孔或者是大小便的这个孔能够让它比较滑顺。所以滑石它本身除了清热之外，它会把这个热从汗或者从尿里面带出来，所以滑石你用了之后，它是会让你的身体排掉一些水分的。所以像用滑石的经方，有个方叫做猪苓汤，它用了滑石，它就要用阿胶来补那个阴，不然的话滑石会把人抽得比较干。那石膏就不太会有把人抽干的这个问题，那滑石就比较会有。所以就是滑石跟石膏以清热来讲，虽然有它的类似性，但是它的这个水的运作来讲的话，滑石比较会带走的一些水啊，人身体到结果来讲会比较干。那石膏的那个微微一点点汗，那几乎带不走什么水，那人的身体会比较润啊。所以这是石膏跟滑石的差别。那其他的知母跟粳米这两味药，我们就下堂课再来谈啊。